美国德州一家公司展示了一个由 3D 打印技术建造的房子，该公司计划建造100栋这样的房子供穷人居住，也希望这项技术能普及到多个欠发达国家。不过有网友提出质疑，是不是也得解决燃气管道、电力、水利以及废物处理系统呢？ Thank you.

苏打绿组合休团已经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了，团员呢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。近来主唱吴青峰呢晒出了一张四年前的旧照，说被自己当年只有40公斤的体重吓到了，因为他当时每天都坚持跑10公里，所以才会这么瘦。在休团之后呢，目前为止他胖到了52公斤，比起四年前呢整整胖了12公斤。他说为了可以维持在理想体重，常年有跑步习惯的他呢刻意让自己不要跑太久，不要跑太长，担心又回到太瘦的状态。可以控制自己体重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哦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 滴滴滴滴滴等待，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

唱那首牡丹江左邻平甘山的声音 悠悠悠风铃摇晃清脆响 江边的小村庄湖水白兰香 谁在暮外唱那首牡丹江 我脚步清香走向你 夜深吧 思念的光透过青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蓝，钻研雕。